我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江南逢李龟年。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爸爸，你唱的好好听啊， 这是什么歌啊？ 这首歌啊叫《忘情水》啊。 哎，当年啊就是因为这首歌妈妈才看上爸爸的。 我可是因为你爱读古诗才喜欢上你的。 哎，你们俩就别撒狗粮了。 就是。 爸爸妈妈，你们说古代的诗人会不会听歌啊？ 当然会了，尤其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那王公贵族都爱听歌作诗。 是啊，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啊，还经常被邀请到贵族的家里一起听歌呢。 哇，那位诗人是谁呀？ 就是诗圣杜甫呀。他年轻的时候呀很有才华，于是呢就被皇帝的弟弟齐王请到府上参加聚会。当时的聚会呀都很文艺，就请到了唐朝那时候最棒的歌手李龟年来演唱歌曲。 真的呀，那场面一定很热闹啊。 个性现场演唱的呀，杜甫一定一辈子都忘不了啦。 嘿，又叫你说对了，杜甫后来在江南呢又遇见了李龟年，还写了一首诗呢。 这首诗叫什么名字？ 又见李龟年吗？ 意思啊差不多，不过呢杜甫啊管这首诗叫江南逢李龟年， 就是重逢呗。 对了，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大诗人对过去繁华盛世的一种怀念，因为当时啊他和李龟年因为战乱嘛等等种种原因流落到了江南地区，又见了当年的歌手，想起了当年的繁华盛世，所以才会伤心感慨呀。 没错，这首诗啊是在安史之乱后，杜甫呢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和流落的宫廷歌唱家李龟年重逢的时候写的。回忆起啊在达官显贵齐王和崔九的府邸里经常相见和听歌的情景，是有一种心酸，同时呢也有一种温暖。 唉，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那咱们接下来就来一起读一下这首诗吧。 好啊 好啊。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他们说我是一个 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儿童免票扩容体现与时俱进。最近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修订版正式实施，新规当中一个备受市民关注的变化是取消了带领两个以上身高不满1.3米的儿童乘车一个儿童免票的规定。也就是说，不管家长带几名儿童乘车，只要儿童身高在1.3米及以下都可以享受免票。相应的，新规规定成人带领一名身高1.3米及以下儿童乘车时，依旧按照儿童在前成人在后刷卡通过闸机，带领一名以上身高1.3米及以下儿童乘车时，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儿童半票或免票政策是儿童社会福利的重要体现，一直广受关注。除了按照年龄还是身高的免票标准之争，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免费的儿童人数也势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除了轨道交通，还有不少公共场所、各类消费领域，让二孩、三孩享受同等福利与待遇的问题均有待破解。扫除这些公共服务的盲区，既是以切切实实的举措呼吁新的人口政策，也能够使诚意满满的服务理念尽可能地惠及更多儿童。北京市教委表示，不要求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参加课后服务。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参加课后服务是否必须到下午5:30，一周5天每天都要参加呢？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要求学校提供覆盖周一至周五下午3:30至5:30的课后服务，但是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生理特点、年龄特点和家庭条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并不是一刀切的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到下午的5:30，或者每天都要参加课后服务。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多元需求，学校在课后服务活动供给上也力求做到多元化。比如学校每天会提供包括学科类作业辅导、体育类、综合素质类等丰富的个性化的课后服务内容，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选择自愿参加，不强制要求必须参加。特别是小学低年龄段的孩子，更要尊重孩子成长的生理特点，让孩子有更多的回家放松调理的时间。开心小麻花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位伟大的尼古拉国王，他爱民如子，王国上下的人们生活幸福，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国王就去世了，尼古拉国王和苏菲王后唯一的儿子尼古丁继承了王位。苏菲王后立刻发布了一道禁孝令，孝是笑话的孝。起初人民以为这是为了给老国王默哀颁布的临时性的法令，可奇怪的是，老国王去世很多年了，禁孝令一直没有解除，而以范特西为首的专门以逗人发笑的搞笑分子们却被一一逮捕。那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演出时间是10月23号、24号，地点在 A33 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第一次当妈妈的慈母龙阿尼在红果树林里捡到了一个蛋宝宝，意想不到的是蛋里孵出来的居然是最凶残的食肉恐龙霸王龙。阿尼不忍心将年幼的霸王龙宝宝丢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把它留了下来，取名梁泰，他自己的孩子取名光泰。在阿弥的呵护之下，光泰、梁泰一天天长大了，梁泰却长得越来越奇怪，他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他到底是谁呢？一天梁泰遇到了一只真正的霸王龙，梁泰应该怎么办呢？是选择留在阿弥的身边做一只奇怪的慈母龙，还是远离妈妈弟弟去做真正的霸王龙呢？故事的结局谁也没有料到。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演出时间是10月2号，地点在大兴剧院大剧场，目前还有最低40元的票价。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小学生国学启蒙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让小学生从小体验到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孩子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可是家长应该怎么样教小朋友学习传统文化？现在恰逢中秋假日期间，中秋节为何是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国的传统节日。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任老师您好。 你好于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其实每次聊到这个传统节日，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啊。十几年前大家伙开始觉得节味儿淡了，最开始体现是年味儿淡了哈，现如今大家在试图的共同把这些节味儿给找回来，那也就是在传承当中我们的文化才能够被保留甚至发扬光大。在您的研究领域，咱北京的民俗有哪些可以在家里头就能和孩子们一起体验的，方便大家伙接触的？ 听相声，我们的孩子就喜欢听相声， 是吧？ 很乐见啊。正好借着机会听听那个三节会啊，五月节、八月节和过年。尤其是中秋节那段。都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有这些东西？给他解释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有那么多吟咏月亮的诗歌，我们 正好《水调歌头》啊，明月几时有、 我们正好可以了解一下。你看，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有意思啊，古人特别有意思，他很早就对这个宇宙展开思考了。到底什么时候是什么人最早见到他？月亮， 月亮。 那么那个月亮又什么时候照的那个人呢？对吧？ 是人先看着月亮，月亮先瞧见人的。 要不说呢，是不是？写这个月亮的诗，他是不计其数啊。小时不识月，忽作白玉盘。这个来的古朗月星。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照古人。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李白写的是最多也最著名。 浪漫的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外国人都会， 是 不是？所以小朋友呢，就是趁着记性好啊，争取尽量能多背一些， 多积累点。 这好操作，是吧？ 就是家长朋友跟着他一块儿，是吧？好像就是给人感觉。春节的时候大家伙忙忙活活的多，他从腊月23恨不得就开始进入到一年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节日开始准备了，大家伙一定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弄起来。那么到后面的这个清明节哈，大家伙他得有这个踏青的习俗嘛，我们得出去一块溜达玩去，春游去，他可能也记忆深刻点。端午节粽子那也无非也就是包包粽子，是吧？然后聊聊屈原。那么再往后可能就是咱们这个那七夕节小孩可能过不上中秋节。 七夕还古代还真是个儿童节。 是吗？不是乞巧节吗？姑娘们希望自己手巧吗？ 那不只是女孩，男孩也玩乞巧板，是吧？那益智玩具。女孩。 那个和这个有关系啊，乞巧板。 也有关系，而且孩子们经历一夏天在外边纳凉啊乘凉啊，观看这个夏季的星空啊。 这有图。 你们想一想，咱们自己想一想，从小最天文的最早的这种认识是不是从牛郎织女这个神话故事来的？哪个是牵牛星啊，哪个是织女星啊？所以你一到这个到了七月了，正好实践一下啊，听了这个 一夏天的故事，针对这个有一个节日，所以小孩都特高兴。 哦，对，那本来好像不是什么所谓的情人节，如果要是一年见一面算情人节的话，是不是太惨点？ 咱们也不是这个情人，也不是咱们的主流词汇。 那就是， 哎，他最初七夕他是当年过的， 嗯， 过去一岁分二十啊，一岁啊，它是两个年，上边一个，下边一个阶段的。 嗯嗯， 哎，都它是两个，那个相当于在入秋这个时候。跟立春那个时候，那不是过的春节吗？是吧？那是年吗？ 嗯， 那是一个年，这个时候也过一个。 哦， 一岁分二十啊，春秋二十都有年。 哦， 这个时候这个年呢，它叫长辛节，粮食新打下来，它叫长辛节。 嗯， 它是相当于上古的年节。嗯，跟情人节没关系。 嗯， 有很多都可以做情人节，像什么设，刚才我们说那个春社社日节， 嗯， 什么上巳节。 嗯嗯， 还有什么上元节，这都可以，唯独这个七夕是跟情人节毫无关系。啊， 就是因为俩主角是一男一女，是情人，所以给定成这个了哈。这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大家伙去了解，然后才能更好的和，不管是以后我们走出国门，旅游啊，和外国人聊天啊，干嘛的，都有这种文化自信，他就是自然愿意说了嘛。以前可能，哎呀，是不是别人觉得我们这东西特迂腐啊，还是怎么样？现在大家不会了，是吧？ 对， 嗯，但是得了解清楚喽，你别最后老外比咱们了解清楚就不合适。哎，那么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民俗啊，或者说是传说呀，内容啊，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在变化着。据您了解，与时俱进当中，咱们哪一些民俗、哪一些风俗发生了改变了？ 嗯，刚才我们提到嫦娥奔月那个， 嗯， 这个神话也是变化来的。其实， 嗯，怎么讲？ 嫦娥这个人物啊，他有原型，明代的杨慎， 哦， 哎，他就说过，说这个嫦娥呢，其实是嫦宜瞻月而误也，错误的误啊。 嗯， 后娥为嫦娥，这个娥后娥是以讹传讹的讹，后娥为传嫦娥。 哦，假的。 嫦，对，嫦娥是从嫦宜变化来的。 嗯， 长仪，长是经常的长， 嗯， 仪呢就是仪仗队那个仪， 嗯， 仪和娥在古代是同音字。 哦哦哦， 也就是说嫦娥就是长仪，长仪是干嘛的？ 嗯， 长仪 占 月， 占月， 长仪占月，这个占卜的占就推测的意思啊。 哦， 他是专门观测月 亮 天文工作者。 哦， 他是个官名。 哦， 他不是一个人啊，是个职业名称。 嗯。 就谁干这个谁叫嫦娥。 嗯， 天天观测月亮，哎，他就了解月亮的规律。 那嫦娥也不是个女性角色喽。 嗯，在那个年代没有说他是男女，阴阳， 哦，都可以。 这个理论，这个生成以后他才划分了啊。日神男的也是阳的，这个太阴之神是女性的， 嗯， 他才分开的。 嗯， 哎，那编制阴历那也是靠他观测的结果和提供的数据。 哦哦， 那么人们就懂得哦，月亮和生育之间的奥秘，也跟他们的这个细心观测是分不开的。 嗯， 也就是说，后世的拜月， 嗯， 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只不过是流变了。 嗯， 祭灶也一样啊，那是拜灶王嘛。 嗯， 实际也是在纪念上古的天文工作者，纪念的是火正。 哦， 我们应该让孩子呢知道。很多节日都是在纪念那些曾经为人类社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 人们， 比如，哎，比如说我们中国， 嗯， 有自己的母亲节啊，祈蚕节，就是小满节气交节那天， 嗯， 纪念的是雷祖。雷祖是轩辕皇帝的妻子，他是个发明家， 嗯， 发明了什么？发明了种桑养蚕呢， 嗯， 所以要纪念他， 嗯， 纪念这些有杰出贡献的人。 嗯， 表示我们不忘根本。 嗯， 您看，如今国家把这个每年的九月三十号， 嗯， 定为烈士纪念日。 嗯， 就是在举国同庆的国庆节前一天。 对， 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凭吊纪念碑， 嗯， 敬献花篮， 嗯， 就是要纪念那些在人民革命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民英雄们。 对。 这都是应该世世代代永远延续下去的传统。 嗯，也就是从先民们那个时候到现在啊，我们在设立节日的时候考虑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恩，让我们在追溯历史， 记得那段曾经给我们以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就是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哈，我们会感恩，永远会记想着纪念着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并且呢愿意学习他们，再往后世这样的方向去流传。那关于民俗，小朋友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您觉得是什么？ 那当然是能参与的动手活动啊，动手制作。对。昨天我们在那个新吉祥戏院参加的画兔爷就是动手的活动，小朋友喜欢参与。 您一般来说会特别愿意带着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我愿意，尽量的多参加，最有好处啊，那写作文都有的可写。 对，他有经历啊，是。 对，没错，写的特生动。 那肯定，都是他经历的事 儿。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过啊，制作月饼啊，我们曾经参加过古陶文明博物馆在中秋节开展那个制作月饼的活动 啊， 这个活动有意思，它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当中有很多瓦当，圆的嘛，瓦当它也是陶的呀，所以是古陶藏品，他们把那个瓦当的图案给开成模具，开成月饼模子，有的上面呢是古文字，什么长乐未央，雨天无极，小朋友一边制作这月饼，还学习了这个关于瓦当啊、古陶这些文物的知识，还认识了好些古文字，这多好！这个 确实，其实好多这个博物馆呐、等等这些单位机构办的活动都是挺有意义的。 对， 可能就是因为每次的人数限制比较少， 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吧。 对， 以后会好， 以后会好，那也不可能是太大范围。你想，一个博物馆能才接大多少人？那就各个博物馆都办，咱还给布置上任务。意思就是说啊，他把这个好多东西要去融汇在一起。我们叫跨界，商业上叫什么破圈是吧？就你在这条赛道上走，你能干点那赛道事，哎，你就容易出来。 是 啊，对，就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好像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了解，既有这个节日本身背后的含义，又有当时当刻他们所宣传其他内容的内容，这个又符合我们现在国家双减政策讲的素质教育。 没错， 素质教育怎么提升？那无非就是您说的去体验呗，体验了之后他转化呗，怎么转化？写出来，说出来，用出来，学以致用才是知识，学知识的本质嘛，对吧？ 对。 哎，那说了，现在的这些这个直接到地面的参与的活动，可能由于疫情原因，小朋友没有办法太好的参与。那有哪些小孩们喜欢的图书或者是绘本，您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这还真不好推荐，现在这方面的书很多，内容呢大同小异。 那咱们说说甄别的方法，找到一本好书的方法。 不够理想，你知道吗？不够理想，因为他们都没有从本质上去解读节日的产生和神话传说所蕴含的真正意义。等着吧，等着我写一本。把这个盘古开天呐、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等这些故事和节日都结合起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读。 这个确实我们没想到过，因为这所有这些传说现在确实在绘本中啊，在图书当中啊都有体现。可是您希望 节日都关联着，而且它是个连续剧，不是系列的。 咱稍微挑几个说一说吧。 你比如说这个盘古开天啊，这说的是什么事？其实我们都说那个冬至哈，混沌初开，冬至一阳生。那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年这个概念啊，其实就是针对太阳来说的，跟这个最初是跟月亮没有关系的。 有， 就说地球绕日转一周了。我们看到，我们每天看到那个星空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都是往西啊挪了一点点。他说地球自转和绕日公转的这个叠加在一起的效果是吧？那你什么时候能看到跟这个今天这在一模一样的这星空呢？ 啊，再来一年的时候。 得到明年的这个时候。365又1/4天，到那个时候，你要是不然的话，它老闪着一条缝，对吧？老闪着这条缝，差一点也不行啊。过去是一年分成10份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手都是 十根指头， 十个手指头，十进制是很容易产生。 嗯，对。 那时候还没有十二进制，还没有把月亮归纳进来呢。 对。 那怎么办呢？你分十份，十份一份36天，360还差五天，差五天怎么办？ 闰呗。 女娲娘娘闰、 哦、 日补天，拿那五色石一行当中，五行啊，其实就是拿一天，这就是365天补好了。补好了以后，把那补天裂，把裂缝补上了。 哦。 那么。再来新的一年呢，那就是混沌初开，重新开始。为什么说冬至混沌初开一阳生？这个那就是开天了。 嗯， 开天和补天应该我们哎给他找到它的源头，这绝对是和天文历法有关系的。 嗯， 天文历法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解决生存问题，是吧？ 嗯， 到后来你像夸父逐日，这就是说明人们对日影的测日影嘛，对日影的这种追索。 嗯， 嫦娥奔月，嫦娥奔月那也是对月亮的观测啊。嫦娥每天晚上的那儿去工作呢，是吧？ 嗯， 哎，能够把这些特别合理的给他解释了，哎，这个需要等下了咱们这期节目，我就开始整理，好吧？ 那我们也确实期待着哈，有这样的书籍绘本，尽量的和小朋友们能够见面，因为这个确实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或者说不了解，它可能就是一些您说的散碎的知识点，或者这些童话故事，让我们神话故事让我们去看，讲给小朋友，中间的联系并不太知道。也就是说， 咱们人类啊，就是人类的童年，我经常这么说，人类的童年就像我们人类某一个个体的童年一样。 嗯， 那个时候童话产生，神话产生。其实是分开了，那一条路呢，就是有的人是走向了专业， 嗯、 我就是科研、嗯、观测天体， 嗯， 越来越精确。 嗯、 还有一条路，它是靠着什么传的呢？ 故事， 就是、靠着神话来传。 哎， 一代，这是个比拟，相当于是个比喻，打个比喻，这样为什么它好传播？好往下一代传给一代， 对对， 那么传下来、 嗯， 一直传到今天。 嗯， 但是到后来，咱们可能跟原来那个科技自然科学那个就分离的太远，大家找不回去了。 嗯， 咱们给它缝起来没关系。 哦，其实它都是有这种，也对。那不然它为什么会编出来这么多的神话故事呢？那就是由于自然现象观测到它没法解释，我们想象出来一个啥，然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故事源远流长，流长下来，而且大家喜闻乐见，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像您说，往回倒根儿找不着了。 嗯 嗯，那我们就期待着哈，有这样的内容能够展现在小朋友的面前，咱们呢也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期待任老师出这本书，也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谢谢。 好，谢谢大家。 嗯。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